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9集卧龙寺。比沈庙预料的更早，第二日莫晴便来到了沈府门房来做护卫。沈庙之前便让双将那边给门房塞了银子，只道是双将的远方表亲。因着这护卫又分几等，莫晴要做的是最外头的护卫，是以没什么计较就留下来了。时间很快便到了三日后的清晨，一大早沈婉云就打点好了一切，让身边的丫头香兰来嘱咐沈庙一些事宜。启程之前，众人还去了荣景堂。沈老夫人神情严肃地说了一些话，大约是要众人循规蹈矩一些，平日里上香都不去卧龙寺，只因为卧龙寺显得更偏僻一些，虽说也是出名，可香火到底比不上临近城里的旺盛，却不知为何这一回要舍近而求远了。沈清倒显得极为开怀，一脸笑意地表示定会向佛祖连同沈老夫人和沈元柏的份一起拜了。沈老夫人闻言自是受用，对沈清的态度也柔和许多。此次临行也带了一些随身的护卫，一路保护沈府姑娘的安全。沈庙站在马车前却迟迟不动，任婉云见状便皱眉道， 吴姐儿为何不走？ 只是觉得这护卫单薄了一些，为防意外，二婶不妨多派一些护卫跟随。沈庙道。任婉云眉头一皱，他没有想到沈庙竟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，可今日一切都已经打点妥帖，任婉云笑道， 吴姐儿，咱们带的人手可真不少了，总不能将沈府所有的护卫全都带走，人数太多反而更加不方便，还是就这般吧。 沈庙却执意地摇头不动。沈月和沈清见状，沈月没说什么，沈清心中不悦，跟着说道， 咱们沈府又不是什么皇家，虎妹妹究竟想要多大的排场，大伯出门也没见如此挑剔呢。 他便又将沈信拿出来说到了，话音刚落，沈庙便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轻飘飘的，却叫沈清突然遍体生寒。再多加两个吧。沈庙摇摇一指，指向门房边的两个护卫，就他们好了。见沈庙并未带多，而是只增加两人，任婉云的心中松了一口气，他不愿在这事上耽误太多的时间，两个人影响不了大局，面上做出一副为难的模样。任婉云道， 吴姐儿，你可真是……哎，罢了，你说的话二婶什么时候不依过你，随你吧。 他吩咐身边的香兰， 去将那两个下人叫过来，随我们一起出城。 多谢二婶。沈庙唇边勾起一抹笑。见任婉云最后还是依了沈庙的主意，沈月只是有些奇异地看着沈庙，沈清却是狠狠地一跺脚瞪了一眼沈庙，转身走了。带上了马车后，沈清一直故意不与沈庙说话，沈月虽与沈庙说话，话语里却带着三分试探，沈庙懒得与他应付，说的也是敷衍。倒是任婉云一路上兴致颇高，与沈庙说些儿时的话，看着极为亲近。若是往常，大约沈庙也是会对自己这位看着和善的二婶充满如慕，只是如今再看这妇人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惺惺作态的丑态，在后宫中见惯了各色人情的他面前，实在是有些不够看了。从早晨出发一直到了傍晚，才终于到了目的地阳金峰。卧龙寺位于阳金峰的半山腰之上，山高谷深，若是春日踏青此处，倒是处处鸟语花香，枝叶繁茂，景色宜人。不过如今已经是初秋， 草木凋零，倒是平白添了几分凄凉。因着杨金峰离定京城太远，卧龙寺的路也不甚好走，是以平日里来上香的人，除了那些十分虔诚的夫人太太，一般人是不往这里来的。沈庙几人下了马车，到了卧龙寺门口时，便见那硕大的寺庙外头只有一位小沙弥在外头扫地，显得十分冷清。 这里倒是清静。 沈月轻笑出声。沈清耸了耸鼻子，似乎想要抱怨几句，忽而想到了什么，便又生生地按捺住了。任婉云开口说道， 莫要看此处清静，却听闻这里的佛祖十分灵验呢，届时上香的时候可千万要心诚。 那小沙弥见来人了，便起身相迎。除了家丁在后头往马车下搬东西，任婉云几人先随着那带路的小沙弥往寺庙里走去。越往寺庙里走，越发的觉得这卧龙寺果真是人烟稀少，莫说是香客，和尚都不算太多，偏偏寺庙又宽敞，这么一来便觉得空荡荡的，若是夜里住着，只怕也会有些令人害怕。等见了住持，那住持便为几人分了院子，本是姑娘家一人一间，隔得很近，到了沈庙这里的时候，住持身边一个稍微年轻的中年和尚便道， 哦，实在对不住，南边的楼阁已经没有了姑娘的房间，姑娘若是不介意，到北边的楼阁如何？ 众人都瞧着沈庙，只见他一笑， 对不住，我介意得很。 吴姐，这是佛门禁地，哪里容得你任性？ 任婉云小声斥责。 只是有些奇怪， 沈庙不为所动，香火看起来也不甚旺盛，怎生偏偏楼阁会住满？那中年和尚也是皱了皱眉，大约是没有见过这般行事自大的小姐，不由分说就开始评论庙堂。可是沈庙却也不同那些刁蛮小姐般大吵大闹，这样讲道理的姿态竟让人也回答不出。那老住持微微一笑，为沈庙解释道， 小施主有所不知，虽然香客不多，庙中僧人却多。 可我一忍住实在有些害怕，怎么办呢？ 这 任婉云还在宽慰道， 吴姐，你便将就一晚吧，若是将就过这一晚，佛祖看到你的诚心，明日上香必然心想事成。 若是从前，沈庙听到这话便也被哄过去了，毕竟他这人吃软不吃硬，更何况心中还有一个傅修仪，怕是为了佛祖能将他和傅修仪在一起的心愿实现，也会吃这个小小的亏。可是如今却有些不同了，沈婉云也有些头疼，不知道为什么如今的沈庙越来越刺头了，从前他说什么沈庙就信什么，好哄得很，可今日已经是频频出错，若是不早将沈庙给解决了，日后神府只怕更有让人头疼的存在。沈庙笑盈盈地说道， 不如这样，婶婶与我一道去北阁住好不好？有人陪着我总归安心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